更加关注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问题，认为将会妨碍全球复苏。其中发展中国家所受到的影响最大，特别是低收入和小岛在发展中国家，全球迫切需要解决粮食供应链中断的问题，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粮食和肥料重新纳入全球市场是至关重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现时疫情有反弹迹象，形容是第五波疫情的延伸，由确诊个案、入院和重症数据显示存在风险。他说核酸检测阳性比率由五月底的 0.6% 上升至到近日的 1.3%， 呼吁市民不要放松。卢颂茂说，当局不希望增加市民和社会成本，不希望因为疫情恶化而要将防疫措施加码，目前会维持现有安排。他又说，动态清零的概念方向永远是减数，降低确诊个案，他不想做到禁堂食甚至封城的极端措施，但是需要找到感染人士，而唯一方法就是要将核酸检测常态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338点，跌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99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6.11，瑞士法郎0.977，加元1.294，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19，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2.35美元，卖出1742.8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天晴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现在用的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好简单，大家快点登记啦。 老公啊，第二阶段的消费券很快就有了，今次你打算怎么花好呢？ 老婆，你怎么说怎么好呢？ 我想不如用来帮仔仔准备开学用品，又或者添部电脑。 没问题啊。如果我们不转储值支付工具，就不用再登记了。政府会用现有的登记资料核实资格，7月尾就有手机短信通知结果，合资格的8月7号就自动拎到了。 那就可以开学之前帮仔仔准备好了。 吓，你不识我啊？我是这里 VIP 来的。 哇，你看那个人扮晒 VIP 咁。 乜 VIP 唔系咁嘅咩？ 梗系唔系啦！介绍你，星期一上昼1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我们的 VIP 主持陈永业同埋袁子佩，每个星期都会邀请不同界别嘅重量级人物，同大家分享属于真正 VIP 嘅故事啊！ 大海风浪突如其来，唔少生命葬身其中， 但系。有一班默默无闻的救人英雄，在波涛汹涌之中拯救无数珍贵的生命， 展现海上救援力量，讲述救援人员的工作和生活。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碧海雄心， 陈思成、张国强、袁泉、领衔主演。 7月10号11:09，碧海雄心隆重首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欣妮姐姐的这一首春雨环道，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五点十三分，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星期六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钱佩佩的日子呢就来到2022年的7月9号了噃，农历呢就来到6月11的啦。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6%的。 理想，不可退缩，也管身带伤。如今走我路向，不怕跌倒，困境努力上。公路不必退场，不必紧张，也不贪赞赏。危险不怕遇上，不会转弯，我可算倔强。路纵市场面对艰巨都当平常，全力向上觅理想，尽了力量就算失败，只会话句输了运气，不必痛心。生平不会后悔，不会自怨，笑声真正响。如今充满自信，不会后悔，绝对走我路。艰巨都当平常，全力向上觅理想，尽了力量就算失败，只会话句输了运气，不必碰心。生平不会后悔，不会自怨，笑声真正响。如今充满自信，不会后悔，说句走我路。 哇！呢一首咧，大家應該都好熟悉嘅一套嘅電視劇裏邊揾到嘅呢一首歌啊！咁啊，同名嘅電視劇就係呢一個《新澤師兄》。一諗起新澤師兄，相信你一定會諗起，梗係梁朝偉啦，係咪？大家都覺得咧，梁朝偉咧好似做戲好聽，即係好睇啲，唔好唱咁多歌。阿佩佩又覺得佢唱歌都另有一番嘅韻味嘅噃，咁啊。最重要喜欢啦，系咪？咁个个都有唔同嘅风格啊嘛，系咪？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有几阵骤雨啊，日间炎热，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嘅。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嘅，咁展望系点咧？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啊，室外温头先讲过啦，29度啊，相对湿度86%。嗱，你话咧，有多朋友咧，真系大家又觉得供应佢，无论唱歌又好，演戏又好，都非常之好嘅，有佢。仲记得当年嘅呢一套电视剧，佩佩好喜欢。除了有他梅艳芳演出之外，我还记得有景黛音。一套我几喜欢的电视剧，就是很多歌包含了在里面的一套电视剧。找到的这一首歌曲《歌三泪影》。 人生尤其是风飘水，谁会知是否去莫停，流浪在岁月匆匆里，化作多少潮水，愁思遗寄于歌声里，谁听出万般往日情，记忆莫了往心中人，唯求任风吹去，歌声中带着情侣，心中结欲解凭谁，情缘任山聚，聚散不分聚，悲伤蕴藏心里，时光能带得悲伤去，还带走旧欢知己去，前路 着情侣，心中结欲解凭谁？情缘任山聚，聚散不堪醉，悲伤蕴藏心里，时光能带得悲伤去，还带走旧欢知己去，前路渐影渐影都记，重寻在旋律里。 就似春风，在那远处星辰，像翩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辽云。秋冬去，春风轻舞，散苍翠，闪星星破黑暗，共默默相心，耀眼点点星辰，递多少音讯，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在那远处星辰，像翩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妙韵。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 阿 B 钟镇涛嘅呢首《闪闪星辰》，今日咧其实有个特别嘅填词家系列带嚟嘅咧，有邓伟雄嘅笔下嘅好歌，系咪好多首都系陪住大家成长嘅歌曲呢？呢首都系其中一首邓丽君好得意嘅广东歌曲之一。 将一生梦想换到多少悔恨与和样，谁愿镜内照出孤独影，无奈往事落心上， 翻嚟咧有五点半钟新闻，呢个时候我哋有关正杰嘅出现，英雄出少年啊！ 无负今朝少年志，去伴多少不平事，是与非尽在我心，无使生。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日本奈良县立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表示，遇食的前首相安倍晋三颈部两处和心脏等都有损伤，死因和失血过多有关。院方举行记者会交代安倍晋三的伤势，证实安倍是在心肺功能停止的状态下送院，医护人员进行胸部止血和大量输血的处置。院方指安倍颈部肋右的位置有两处枪伤，伤距大约5厘米，血管和心室亦都严重受伤，可能是由颈部射入的子弹造成的创伤。另外左肩前部亦都有疑似是子弹由体内穿出的创伤，在手术中未有发现子弹。主治医生福岛英言说，安倍很多地方出血，没办法完全止血，非常遗憾未能够恢复安倍的心跳。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奈良警方已经结束对前首相安倍晋三枪击案疑凶山上彻也住所的搜查，一共搬走十几箱物品。周边居民的紧急疏散指示在当地昨晚深夜解除，居民陆续回家。奈良警方表示，在安倍遭受枪击的现场地面发现部分金属碎片，将会鉴定和调查这些碎片是不是子弹。另外，日本电视台引述防卫省相关人士指，山上彻也是2002年入职的任期制自卫官，曾经接受每年一度的实弹射击训练。相关人士说，任期制自卫官是有任期年限的自卫官，疑凶是海上自卫队队员，任期为三年一届，2005年任期完结之后退任。英国前首相辛伟成表示，英国前财相辛伟成表示将会参与角逐执政保守党党魁一职。辛伟成在社交专页发表视像片段，表示必须有人把握这个时刻作出正确决定，这个是他站出来的原因，争取成为保守党下一任领袖和英国首相。辛伟成说，今日作出的决定将会决定下一代英国人是不是有机会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他形容在此时此刻一个有安慰作用的童话故事，说他可以令人感觉好一点，但是反问是不是要让孩子明天变得更差，抑或应该以诚实、严肃和坚定态度面对这个时刻。本港新增2945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748宗本地感染以及197宗输入个案。医管局新情报3宗死亡个案，其中一个人已经接种3针新冠疫苗，两个人已经接种两剂，三个人各自有慢性疾病或者自身疾病。5间安老院舍出现感染，各有一名院友确诊。学校方面，新情报超过200宗阳性个案，涉及191间学校，当局建议两间学校的个别班别要停课。另外，涉及怀疑 Omicron BA.4 或 BA.5 个案增加11宗，当中3宗个案未找到感染源头。涉及 BA.2、2.1、2.1 个案增加20宗，有18宗未找到源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338点，跌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99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6.11，瑞士法郎0.977，加元1.295，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19，澳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兑美元0.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1.82美元，卖出1743.8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

世事流水，又要回顾一笑我答不去。 贝贝好喜欢的歌曲亦都在我的节目里面播放率都很高的，这一首歌有谷姐关谷英的过客，同样都是来自邓伟雄先生的笔下歌曲。当年呢郑少秋郑大侠呢真是哇这个风流倜傥的角色呢真是哎呀好吸引人啊。 海使我胸襟，河山飘我影踪，云彩挥去如强不去，赢得一身清风。尘沾不上心家，情不到此心中，来得安去也惬意，人生休说苦痛。聚散匆匆莫牵挂，未记风波中英雄勇，就让浮名轻抛烟波， 郑少秋的《楚留香》。以前呢真的很多很经典的一些武侠片电视剧， 跟住落嚟呢一首歌都系嚟自一套好经典嘅武侠片。哇！呢套古装咧真系，我谂大家都会觉得，如果讲起杨过同小龙女，一定系呢套最经典、最代表到呢一个故事啊！ 情若真，不必相见恨晚，见到一眼再不慨叹。情义似水逝，虚此心托飞雁。世间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变化转瞬也应见惯。谁愿虚归位，兼此心托飞雁，纵隔千山亦无间，爱比朝露。存在两心间，情不会淡，别去已经难，重会更艰难，爱火于心间不冷。情若真，不必苦恼自叹，纵已失去也可再还。 刘德华加上陈玉莲合演嘅一套电视剧《神雕侠侣》揾到嘅呢一首歌曲啊，《情义两心坚》，我哋有张德兰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文台咧喺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咁展望系点咧？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嘅，室外气温29度啊，相对湿度86%嘅。讲开电视剧又讲开古装片，想起呢一首都是来自邓伟雄先生的作品。我们有妈叶的出现，叶真堂、叶丽仪、笑傲江湖。 那用争世上浮名，世事似水去无定， 觅取世上心情，何惧奔波险境， 也亦知剑是无情，回令此心再难静， 那恩怨未曾 忘，纵是相聚也短暂， 心中只 滞此凄情也可永。 那句千里路路遥遥，未曾怕风霜劲， 心中独留 此生还剩 多少爱情， 悲欢往昔，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凄情笑傲天际达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 情，此际情也可永。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达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 情，此际情也可永， 岁月匆匆再不问，此际情也可永。 嗱，讲起呢个电视剧咧，真系陪伴我哋嘅成长嘅。咁啊，喺我细个嘅时候咧，记得即系我有懂性以嚟咧，就应该系只系有两个电视台啫。咁啊，即系当然喺我认知当中，应该系有另外一个电视台，即系中间就系结业啦。咁但系喺我懂性睇呢个电视嘅时候，只系得翻两个电视台啦。咁讲起咧，即系而家咧电视台真系百花齐放啦，系嘛？即系除咗即系大家都认识嘅一个可能即系陪住大家成长嘅电视台之外，亦都有唔同嘅电视台，即系都会制作唔同节目啦。而我哋香港电台咧，亦都喺呢一个嘅港台电视31咧，都有好多好节目噶噃。今晚开始咧，嗱，我想推介一个节目，哇！呢个节目咧就叫做呢个文化故宫。咁大家都知啦，呢一个香港嘅故宫文化博物馆咧，就啱啱咧就系开幕啦，系咪？咁啊，作为呢个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外嘅第一个故宫项目咧，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喺建设嘅初期咧就肩负咗咧文化传承嘅重任啊！佢嘅空间嘅设计咧，亦都融入咗唔少传统中华文化元素嘅。咁博物馆咧就位于呢一个西九嘅文化区嘅西端啦，用崭新嘅呢一个策展嘅手法咧，展出呢一个故宫博物院里边嘅珍藏嘅。咁我哋香港电台咧就特别咧制作咗呢个文化故宫嘅节目啦，作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开馆前嘅一啲嘅回顾啦，同埋展望啊，等观众咧可以深入了解呢个故宫文化嘅同时咧，更加能够加深认识国家历史啦、中华文化嘅。咁一共咧有四集半个钟头嘅节目嘅，咁以北京故宫历史为起点啦，咁啊讲到咧西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元气啦、初衷啦，同埋文化传承等等嘅重任嘅，咁啊博物馆嘅前期筹备活动啊，仲会介绍啊呢一个嘅博物馆嘅建筑特色同埋珍藏嘅，咁等我哋观众咧就可以慢慢 dip 下里边嘅一啲嘅文化瑰宝啊。咁啊旁述咧就系我哋嘅好同事啦，郑子成，子成哥嘅。咁啊时间系几时咧？就系由今晚开始啊，一连四个礼拜咧就会喺呢一个港台电视31晚上8点播放嘅，咁啊记得留意收睇咯噃。时间嚟到早上嘅5:54嗰啲啦，今日咧有邓伟雄先生嘅作品精选呢首歌， 你唱过未啊？喺卡拉 OK 应该正常。如果有去过卡拉 OK 嘅，有翻咁上下年纪，应该都合唱过啦，嗬。 世间事不知怎分对错， 懒得问姻缘怎分开。 当一切若浮云， 只有情永在 心中，记一份爱。 再不问，问一声应否去爱， 爱海内一切也应该。 也不怕笑失去， 不会难替代， 风声里都找到爱。 未怕分开，纵使分开，亦都知未梦仍会在。 何必感慨，谁会意外，此生不变千何曾改。 再不用口中天天说爱， 懒分辨心里情意若何， 有朝会暂别离， 不会成障碍， 清风里都找到爱。千山里都找到爱。 情永在，我哋有张学友《邝美云》嘅歌声。嗱，头先咧就推介咗呢一个港台电视31嘅节目啦，而家我就想推介港台电视32嘅节目啦。都中唔中意睇呢个运动项目咧？世界运动会2022咧就即将举行啦，咁啊喺呢一个美国嘅伯明翰举行啦，四年一度啊，专为咧非呢一个嘅奥运项目而设嘅国际综合运动会嘅。咁今次咧香港队咧就一共派出咗17人咧，分别参与8个项目嘅，咁啊包括咗有空手道啦、武术啦、航空运动、定向、壁球、桌球、滚轴运动同埋泰拳嘅。而国家队咧亦都派出超过20人参与各项嘅赛事嘅。港台电视32咧，除咗会为大家播放呢一个嘅开幕礼同埋闭幕礼之外咧，亦都会喺比赛期间咧每晚播放精彩嘅赛事。我哋一齐同呢一个港队同埋呢一个国家队打气啊！咁讲起即系奖牌，希望诶睇落去咧就知道，哇！我哋空手道刘慕常咧有份参与，咁啊希望咧可以为我哋嘅港队咧增添奖牌啦。当然仲有其他嘅唔同嘅一啲嘅运动选手咧，都系我哋嘅奖牌希望啦。咁首先咧就喺呢一个7月8号，即系寻晚咧就播放咗呢一个嘅开幕礼噶啦。咁由今晚开始咧，大家咧就可以睇到唔同嘅赛事嘅精华赛事，就喺晚上8点到10点喺呢个港台电视32播出嘅。好，咁啊，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6点，转头翻嚟继续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啊！

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齐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嘅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嘅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林家声慈善基金、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演艺成全林家声》。 主持黎晓君，请嚟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院长、林家声慈善基金执行主席刘国英教授一同欣赏《归来宴》。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五下午1点播放精华片段，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足本播放。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6:02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星期六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7月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嚟到呢个6月11日噶啦，室外温29度啊，相对湿度86%嘅。星期六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当然有我哋嘅老友记啦，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就住呢一个平安纸咧同大家讲下噶噃。我谂平安纸，系咪即系要年纪大或者要去到好大，或者去到即系可能要有生命嘅危险嘅时候先至需要订立嘅咧？定系其实？喺后生嘅时候都需要订立嘅啦，一阵间都要问一下梁万福医生啦。咁今日咧，我阿佩佩咧就特别拣嚟咗咧，就系呢一个嘅作词家其中一位邓伟雄先生咧嘅作品啊。咁头先都听过好多好多首经典嘅歌曲，都系陪住大家成长啦。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咧都系嚟自呢个电视剧嘅歌曲啦。你会唔会谂点解仲未有呢首嘅？系咯系咯，点解仲未有嘅？因为安排喺6点新闻之后啊嘛。有我哋最中意嘅汪明荃、汪阿姐嘅呢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不怨天，不怨命。 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了星期六啊，咁啊喺健健康康再清晨，佩佩之外，仲有喺电话旁边有我哋嘅老友记啊，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啊，梁医生，咁啊，过去两个星期咧，就同大家即系分享咗呢个慢慢变老，我哋要有一个好好嘅退休心态啦，亦都要咧经常咧就系定期咧去检查呢一个身体啦。咁讲起年纪大咗咧，我又听过一样嘢叫做老来三宝，咁呢三宝。究竟是什么三宝呢，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呢？ 是老来三宝呢，其实是会我们变老之前呢开始想的啦。三宝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做一个所谓预防性的工作来的。 嗯。 就是管控我们对于我们的财产的管理啊，同埋我们身体那个自主啊。 是。 那么就是什么呢，当然呢一呢很多时呢大家知道很多人都会做的啦。即系年纪大咗咁唔上下，即系老人家会做都系遗嘱啦，或者我叫平安纸啦，系咪？ 系。 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大家好多人都未必咁清楚个叫持久授权书。 嗯。 持久授权书系咩嘢咧？一阵间可能会详细啲讲啦。 系。 咁、啊、第三个咧就系、是、管控自己嗰个身体疾病，或者我哋即系所谓即系行最后条路点去嘅时候，我哋一个都系预设医疗指示。所以针对喺个医疗里边咧，我哋嗰个自主个权方面， 咁先讲下平安纸先啦。嗱，因为其实大家都好明白啦，大家即系如果有一日百年归老，最唔想见到咧，就系可能下一代为咗啲财产然之后争产嘅。咁系咪即系呢个平安纸其实最主要咧就系讲我啲钱点样分呢？ 啱啦，其实平安纸都系话你嗰个遗产分配嘅一个模式啦。咁所以其实就系咪一定需要平安纸咧、嗯？又未必一定需要。即系话，如果一个好简单嘅家庭，又冇头先讲可能争产嘅情况咧，喺香港嚟讲，譬如话，呢个婆婆咁、那个先生又唔喺度啦，净系一个婆，咁佢就有啲资产，佢可能都有唔少嘅钱，开一两间楼啊，有啲其他储蓄。咁佢可能三四个仔女，咁就一个好简单嘅家庭，咁啲家庭都好和谐，咁即唔係咁喺佢嚟讲又未必一定要做一个平安纸，因为平安纸係话俾人听点分，咁佢都嗰、那个婆婆都諗住係即係全套分晒俾咁多个仔女平均分配，咁就冇问题嘅。你可以即係香港行一个所谓普通法，冇立遗嘱嘅人呢，就是、用一个即係平均分配嘅模式，即係话佢呢个冇立遗嘱嘅人，譬如话佩佩突然间唔喺度咁，咁佢个 配偶啊，啲仔女啊咁样咧， 分配咗俾两堆人啦、啊，配偶同埋啲仔女啦、啊，咁配偶系占所有噶，即系话配偶之外咧，咁咧就系、是、原来咧佢自己父母都可以分翻噶喎。 嗯， 咁有啲人唔明喎，即、就、系、是、个普通法里边咧，譬如系一个。哦，配配咁啊，佢你有即系父母啦，咁你都有啊老公啦，咁如果突然间系唔喺度咧，咁你个资产咧就平均分配咗俾你嘅父母同埋你嘅丈夫噶咯， 嗯， 咁有啲人系唔想系咪？ 嗯，即系话如果你系想剩翻俾自己某一个指定嘅人嘅时候咧，就需要立一个平安纸嚟指示你嘅财产，你究竟点样处理啦？系咪咁讲？ 啱啦，其实你话我嘅财产我唔会俾我父母嘅，我净系俾我老公同我仔女嘅， 嗯， 或者点分法咧？咁一个平安纸咧系重要噶啦，即系话我有指定嘅分配模式，有啲人喺嗰个都系普通法里边，我一定唔会俾佢嘅。咁大家知啦，咁你可能唔想俾个奶奶噶嘛，系咪、那个即系、就是、个老公唔喺度，俾一半奶奶，咁嗰个老婆就可能好惨啦，可能呢个间屋又分咗一半啦，咁即系呢啲好多唔同嘅一啲嘅争拗或者 即係個家庭嘅唔開心，咁呢啲咧，所以咧做個平安紙咧就係、是、好啲嘅。 嗱，我又想問一下啦，其實平安紙係咪即係等於遺囑咧？平安紙個感覺咧，好似真係我攞張紙揾兩個人簽名就得噶咯喎，遺囑咧就好似好隆重要揾律師，其實係咪我理解錯誤定係？其实都是一样的嘢嚟嘅咧， 基本上一样的，只不过很多人不想叫遗嘱嘅， 系 即系遗嘱，好似讲系 一定是要拜拜咗噶啦，咁啊 吓，冇法讲死咯。平安纸咧就系、是、平安时候写定嘅嘢，咁、所以咧喺法律上面都同样地有要求嘅。如果你嗰个平安纸唔系根据所谓遗嘱条例里面去做嘅话，系会失效嘅。 嗯，咁所以如果揾一个律师去做嘅时候，就包保唔会失效，可唔可以咁讲咧？ 是當然啦，咁大咗個費用，但係咧而家其實你可以我哋上網咧都揾到一啲所謂平安紙嘅版本嘅，即係根據版本裏邊都有個標準嘅，去揾咩人啊，點寫法咁多人咧，我哋最緊要咧就係見證人啦，兩個見證人同埋個執行人啦，咁但係如果個見證人唔喺度嘅時候，個遺囑或者平安紙有可能會有一個法律爭拗，就都唔知係咪真嘅。咁所以就揾個後生啲嘅做去見證人就安全啲。咁所以就話律師樓咁嘅律師樓係唔會唔見咗嘅咧。咁所以嗰個安全性比例上高啲咯。 同埋咧，我睇電視劇咧，成日都講啦，佢喺唔清醒嘅時候咧嚟做呢一張嘅遺囑嘅，咁我要推翻佢，係咪即係話其實喺冇事冇幹、精神狀態十分良好嘅時候去做呢張平安紙係比較適合啲嘅咧？ 係啦，其實咧就我諗，即係如果佢有病，尤其是現時嚟講咧，喺嗰、那個香港曾經試過法律嘅訴訟嘅，就係話。有啲人咧，佢根本八啊幾九啊歲，咁咧喺嗰段時間咧做咗一個平安紙，但系咧就啲即係可能佢分配又唔係全分分配啦，即係一個多一個少一個冇咁嘅，咁咧就有會試過即係去個法庭告過咧，就話個淨係律師都唔知呢個阿伯阿婆咧佢嗰個係咪精神狀況正常咧，咁佢簽咗之後咧就係話質疑咧個即係上咗年紀嘅人。佢系咪真系个精神状况正常？而佢立嘅遗嘱嘅时候，未唔理解个遗嘱嗰个指示，咁所以咧个法庭都有个指引咧，就俾所有律师咧，如果为一个即系高龄嘅长者，可能八十岁以上咧，其实都应该揾个医生去睇个嗰、那个即系、就是、立呢个遗嘱或者平安纸嘅人。佢嘅精神状况正常，而有一个即系一封信话。佢寫做嘅時候咧，係精神狀態正常咧，咁嗰個遺囑，我哋個安全性又會高好多啦。 咁係另外啦。咁如果我唔想俾啲仔女，亦都唔想俾我個配偶，亦都唔想俾父母啦，我可唔可以寫俾第三者，即係完全冇血緣關係嘅人，又或者甚至乎我捐去一啲慈善機構咁又得唔得嘅咧？ 我呢個完全冇問題嘅，即係一個所謂遺囑咧，就係話。我決定我嘅資產點運用，咁其實即係話，除咗係即係個遺囑，除咗係分配資產，亦都有啲人嘅可能佢嗰個所謂不動產啦，或者一啲嘅所謂珠寶首飾啊，咁都有唔同嘅紀念價值嘅，咁佢哋會可能會送咗俾唔同嘅人，或者送俾佢部分嘅資產，送咗俾一啲佢感謝嘅人，咁其實個遺囑本身都可以作為一個死後之後個交代，即係寫得好嘅遺囑，有啲好嘅遺囑咧係可以咧係寫埋咧，就我點解送俾佢啦？佢可能佢以前嘅恩人啊，幫佢啲事啦。咁我都見過有啲朋友嘅遺囑係可以用呢咁嘅方法去唔同嘅規則啦。咁頭先講多人你又捐咗啲錢去一啲嘅慈善機構，咁亦都係將即係嗰個。即个遗爱去到唔单止系即系俾到屋企人嘅，俾去其他嘅受益人士，咁呢啲咧都其实都现时系比较多人会考虑系即系除咗分配即系财产之外，做一啲 是可以做到的事业。 嗯，近排呢亦都听到呢就讲呢一个阿肥肥沈殿霞呢，佢将佢嘅即係遗留落嚟嘅遗产呢要喺欣儿35岁之后呢先至可以全部承继嘅。咁即係话其实呢一个嘅遗产上面呢係需要有一个基金或者要有受托人先至可以做得到。咁系咪一般人如果其实财产唔系十分多系唔需要咁做呢，定系真系要其实咩人都应该要搵个受托人或者系搞个基金出嚟然之后去分配财产嘅咧？ 咁你话受托人或者基金咧，就会有嗰个所谓财务嘅需要咯。咁所以如果一般嚟讲，尤其是长者啦，即系佢接收佢嗰、那个即系遗产嘅人士，都系可能成年人嘅时候咧，你系咪需要成立呢个基金？通常就唔系需要啦。咁但系当然啦，阿肥姐佢身体有病嘅时候都系比较年轻啦，即系叫佢个女亦都系。 好 細個，後生嘅時候啦，咁所以佢都有擔心啊！佢俾我全數俾曬佢，係咪會佢用曬啊？或者俾人呃咗啊？咁所以咧，咁佢就有咁嘅需要嘅，即係尤其是如果你個遺產會預咗俾一啲未成年嘅一啲嘅仔女啊，咁你就可能要有一個信託模式，係要確保咧佢成年咗之後可以攞到個錢咯，咁。咁呢個就一定要有啲嘅即係銀行啊，或者即係一啲嘅律師樓啊，或者一啲嘅account firm 啊，咁啲去幫佢咁咯。 嗯，咁當然啦，你嗰嚿錢一定係唔係細數目先啦。如果你嗰嚿錢根本都唔係一個大數目，根本就唔需要咁做啦，可唔可以咁講？ 係啊，同埋俾到個費用啦，你必須要有個費用啦。即係通常個費用都係成同你嗰個資產成個佔比啦，可能收緊10%。即係3.5%嗰個都係即係管理費用咁，呢、這個可能都係食咗你個資產裏邊啊，除非你係增值嘅啫。 嗯，好啦，咁今日咧就講咗呢個平安字啦，咁仲有兩個嘅三寶未講，持久授權書啦，同埋呢一個嘅預設醫療指示，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就住呢個方面繼續探討下咯噃，好冇？拜拜， 拜拜。 情若已冷，不在心里缠，泪眼温馨，再也不见，面对是危险。未去计较种种偏见，从未计算得到苦与甜。问我志向，笑笑不远，立地顶冰冷，有谁能判断？心仍存。